表妹接着是一样出国，我舍不出散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、啊。四妹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嘛？ 哎呀，小姑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至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、啊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。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啊， 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 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戚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，又以中秋一别。神情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间八岁。那小是非人员匿名另配论证，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帮助？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混沌，失恋情意难丢。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选手，李子秀英连胜八败，连胜八败。他们是姑表兄妹， 只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红颊有贼子，玉坠未平，好气焰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家，我望闻清白月明神，月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明神，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庭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愈在愈忙，老卡不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菩萨进去禀告，与空丧了爹娘心， 家婿，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里，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前两陪嫁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苦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娶少女再配婚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 啊，老夫人，我说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啊。 是不让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六年。 啊，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起来有了小娘夫妻还没同过房喽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头了侬！丞相，跟侬把我去叫一出来。 老夫人，是哪里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上楼，我没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！还要当侬啊？ 嗯， 小桌上都变得噶凶子啊！丞相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 啊！ 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 丞相，你好不懂事。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 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楼，你连夜不 才如今受得起。春姐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春姐。 去！ 快进 屋！我进屋，起来，起来！ 本人， 哎呀，读书读书读昏了个头，去，去玩个梨啊！好笑啊！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。哥们，阿婆要我去摘， 是我送婆婆。 不要送，不要送。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 孩儿想送母亲， 非要侬送。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侬帮我送动。哎呀，坐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 不错，让我管住个门。 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 叫我关门，不要上锁。哎，侬倒是提醒之我了。 家有远亲，父少，小子眼神最得度。 Nine. 官人，请用茶。 啊， 伯伯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人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，还不如只能做官回去好在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伯伯 啊， 这媳妇心心念佛，为贫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心了。我在城下叫王府备轿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腿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轿子美丽，请少夫人赏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 儿啊， 殿下，小弟家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弟可好？ 老夫人的家很好， 那姑爷气就不便嘛， 母亲。 孩儿啦，你吃饭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事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大人前来求见小弟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出阅。 儿啦，想你刚到娘家，眼色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足。 今日就一儿啊，你别怕为娘自己在我亲自送儿到家懂得委屈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只一笑，明人我一早送儿回家。 既然要放女儿委屈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是是是嘞，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。 母亲，女儿真的不为自恐父亲受。 哦，流泪一笑是要爱你父亲受。 不， 是是嘞，你一定要委屈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 母亲，娘，

娘啊娘，倘是归黄泉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人卷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秋香，我就刻上的家他的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狂，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 一步要找得见。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。去世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晚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小溪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诉冤肠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，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孙子嘛，弟弟呀弟弟，你的嫂孙子替嫂孙，与何必苦苦将他争王法， 分明是那家一树魂。 听众朋友，范瑞娟等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